我用象牙筷子吃了好几年饭，下乡招工都在陕西，挑浆水面，夹包谷面饺团，蘸臭豆腐窝头，喝米汤菜糊，用它也没吃出怎样的精彩来。当然这是后话了。后赵楼的象牙筷子竟然这样不值钱，我除了觉得黄老婆子不识货以外，只是替那些筷子可惜。筷命如斯，奈何？桌子上半碗面坨在碗里已经干了，大概给猫，猫也不会吃的。不知怎的，我料定这是甄格格吃剩下的。这样粗粝的食物，细嫩的格格如何下咽呢？黄老婆子打开了下一扇门，我顾不得再琢磨格格的饮食，匆匆的就跟了过去。屋里像是住人的，靠北墙窗下有张小床，床上铺着简单的看不清本色的被褥，床头立着一只三条腿的雾凳，凳子的一条腿断了，借着床帮倚在那儿。雾凳就是四方的矮凳，接在罗汉床的下头，可以斜躺着搭腿用。我们家也有这样的凳子，在电影里头这样的凳子和罗汉床常常跟抽大烟的联系在一起。大烟鬼侧身躺在罗汉床上，脚底下搭着雾凳，举着烟枪，瞄准烟盘里的烟灯，一口一口使劲吸。有雾凳就应该有罗汉床，可是我没有在屋里看到。墙东边站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梳妆台，玻璃砖的梳妆镜已经乌花的照不出人影了，一把断齿的长柄木梳沾满了黑油泥，很随意的扔在台面上。床底下的鞋就是黄老婆子平日穿的那双尖口黑布鞋，沾满了黄泥，一只侧着身，一只呢底儿朝上。墙上挂着一张挺大的奇装女性全身照片，女子很漂亮，穿着绣花的袍子，脑袋上梳着两把头，头上插满了精致的花钿。这个大概就是漂亮的甄格格了。我看着墙上的甄格格，甄格格也在墙上看着我，彼此就好像认识一般。格格的无名指和小手指上带着长长的指甲套，套子是金属的，上面镶了宝石，看着比黄老婆子的黄指甲顺眼多了。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响，猛回头见黄老婆子正站在我的身后，用那双阴鸷的黄眼珠子狠狠地盯着我。我装作毫不介意地说，这位就是甄格格吧？黄老婆子冷冷地回了三个字，他是鬼。我惶惶地退出房屋，寄希望于楼上最后的两间，可是偏偏的电工刘明不干了。他说电线已经老得不能再老，许多地方让耗子啃得漏了铜芯儿，稍不留神就会短路。线路的布局也不合理，很多灯都是串联的，一个地方冒火一烧一条线，继而是一大片。刘明一边说一边往楼下走，我快走几步拦在他前头说，你还有两间屋子没看呢。刘明一把扒拉开我说，看不看都一个样，反正这座楼的电线得彻底换，这里头隐患太大。我说不行，你非得看， 那两间屋子很重要。刘明可能是急着要收拾他那个奶油包头，急着要清扫那一身的尘土蛛网，急着要见北新桥第一美，对拦在楼梯上的我表现出了12分的不耐烦。他大声对黄老婆子说：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怎管事管得这么宽呢？”母亲赶紧把我拉开了，朝我身上拍了一巴掌说：“不叫你来你偏跟着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瞎掺和。”应该说母亲拍打的并不重，说她是冲着我身上的一身土拍打的也未可知，我呢却借机嚎啕大哭起来，目的没有达到，功亏一篑，我委屈。我料定甄格格就在最后两间的其中一间里待着，检查电线多么正当的理由啊，黄老婆子想拦也拦不住的，偏偏的刘明要去会什么对象，就冲他把我闪在半路上，我断定他的对象准得吹什么第一美呀、啊、狗屁。我跟小四儿讲述近七号探寻甄格格的过程，自然有吹嘘成分在其中，说见到了住在楼上的美丽格格，格格穿什么戴什么长得什么样，一切都照着相片描述，把个小四儿听的眼睛发直，只恨自己的妈不是街道治保委员。为了证实所见不虚，我特意提出了象牙筷子和紫缎花盆底鞋为佐证，当然不能提筷子的断裂和紫鞋的破烂，所说的是大玻璃砖镜的梳妆台，金丝楠木的雾凳，镶嵌玉石的天女下凡屏风。哼，我尽着我的想象而描绘，虽是捕风但都有影，充分展现了我后来靠这本事吃饭的创作天赋。小四儿认真地问我：“你真看见格格了？”啊，真看见了，高挑的个儿，梳着两把头，全身的。那格格穿了什么鞋啊？黑的呀。那格格穿了什么样的袍子？ 白底绣花。 倘若小四儿再问下去，他会发现格格全身的穿戴除了黑白再无其他，因为我看到的那张照片是一张黑白照片。从此小四儿对七号的一切便充满了向往。他有一回晚上翻墙进去，偷偷摸上了后罩楼的二楼，黄老婆子正端着灯鬼一样在楼上巡查，小四儿把黄老婆子吓了一跳，黄老婆子把小四儿也吓了一跳。小四儿后来跟我说，他当时浑身冒虚汗，蹲在地上站也站不起来了，他见到的不是黄老婆子，整个是一飘忽的女鬼，那鬼没有脚没有脸，举着蜡烛直直地冲他飘过来。小四儿被黄老婆子捉住了，送到了派出所。小四儿在这一带名声不好，加上夜闯民宅，警察就对他很不客气，把他全身搜了个遍，当然是一无所获，问他上楼干什么，他说不干什么，警察就说他是个顽劣少年，满嘴没实话。这事儿让赵大爷解释，就成了小四儿的魂儿被王爷家的女鬼拿住了。夜半三更跟在女鬼后头满楼转，那女鬼为了找替身让小四儿往井里跳，小四儿不跳，说里头已经满了跳不进去了。 只有我知道，小四晚上到后罩楼干什么去了。他是去看甄格格了。自从我进去过后罩楼以后，小四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，他得把这个缺憾找补上。我问小四儿，看见甄格格没有？小四儿说，当然看见了。他上去的时候，甄格格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呢，满头黑发暴散开来，一直垂到凳子上。甄格格一下一下梳着头发，有条不紊的，穿的正是那件白底绣花袍子，从背影看是个典型的青春美少女，我们胡同里的女孩子是没人能比的。我问，甄格格梳头用的可是那把长柄木梳啊？小四儿说，就是就是，一点没错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完了，我知道我们俩都在说瞎话。后来我读了高中，学校远，住校，两周才能回家一次。小四儿进了半工半读学校，其实类同少年管教所，简称工读学校。夜闯民宅那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，让他在胡同里很是抬不起头来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后罩楼》，演播田洪涛。 文革开始了，学校停课，开始大家都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，不知形势下一步朝哪个方向发展。我回家住了，家里的气氛也很不好，父亲担心他的历史问题，每天提心吊胆的，连黄猫把桌上的茶碗蹬到地上也吓得他脸面变色。母亲很坦然，她朝阳门外南营房的卑微出身是最好的护身符，谁能在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身上动手脚呢？皇上亲兵的后裔赵大爷处境很糟糕，面粉厂的造反派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好些大字报，说他是从阴沟里爬出来的魑魅魍魉。黄老婆子被街道造反派封为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，残渣和魑魅每天负责清扫我们这条胡同，两个人像约好似的，都是半夜清扫。夜深人静时，大街门外传来刷啦刷啦的扫帚声，此起彼伏，让人越听越瘆得慌。这天早晨，大院里乱哄哄的，口号声不断。我出去看，是小四儿领着一帮穿黄衣服的人在搞大批判。一张脏兮兮的饭桌子上落了一只三条腿的雾凳，凳子上跪了一个女鬼一样的人物，仔细看竟然是黄老婆子。太阳下的黄老婆子比阴影里的更加难看，她那几乎全光的脑袋上残留着几绺白发，垂下来糊在脸上，白玉簪早已不知去向。黄老婆子跪在晃晃悠悠的三条腿的凳子上，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。几年不见，她老得更没有人样了，像是突然从地窖里拉出来的一块陈年干肉。黄老婆子的脖子上吊着后罩楼那张奇装格格照片，桌子下头站着赵大爷，弯着腰，胸前挂着坏分子的牌子，戴着高高的白尖纸帽子，上头写着我来也几个字。他们两个 残渣和魑魅，随着街道造反派的痛打落水狗运动的深入，再一次被揪了出来。始作俑者就是小四儿。小四儿，我现在应该叫他大名了，王庆和。王庆和正指挥着人往黄老婆子和赵大爷身上浇屎尿汤。赵大爷对王庆和的这一举动表示出了不满，扭过头要说什么，刚张嘴，桶里的尿液全泼下来。小四儿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四儿了，他长得很壮实，很高大，嘴上有了细细的胡须，说话的声音也变得粗而沙哑。他穿着红卫服，戴着宽袖章，抡着皮带，在隶属黄老婆子的罪恶。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黄老婆子。真正的黄老婆子在民国期间就死了，眼前这个是后赵楼的真正主人，真哥哥。一阵心悸，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。我明白了，这些年来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年龄。岁月的延伸把格格变成了老婆子，而我们的思路却定格在了几十年前。一切都是想当然，一切都是出自单方面的美好想象，不断的添油加醋，不断的修改补充，自己给自己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美丽图画。现在水落石出之后是无尽的苍白，苍白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小四儿看到了坐在台阶上的我，但是他装作没看见。他变得更加慷慨激昂，跳上了桌子，站在黄老婆子旁边。一个红卫兵跑过去，扯下黄老婆子的照片摔在地上，狠狠地踏了几脚，紧接着点燃了火。在阳光下看不到火，只看见美丽的格格照片，四边变黑翻卷，继而从中间融出一个巨大的黑洞，使那张端庄的面孔变得扭曲，变得不堪。啊，这不是黄老婆子又能是谁？我心里一阵遗憾，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这张照片了。在照片变成灰烬的那一刻，我发现小四儿变得歇斯底里，失去理智一般，猛地把雾灯一踹，黄老婆子真如一块干肉一般从上头跌了下来。跌下来的黄老婆子再没有起来，也没有血流出，她已经彻底干了。赵大爷那天批斗会回家，吃了两碗赵大妈给做的炸酱面，小碗干炸。他说他命里该着有此一劫，他不该把后赵楼老王爷家的事儿给说破了，活该。我才知道黄老婆子与甄格格是一个人，这个谜底是从赵大爷嘴里出来的。我也知道这件事儿，我父母亲也知道，他们之所以不说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了。后来清查文革三种人的时候，王庆和被认为有命案在身而受到了处置。这时候我早已经离开北京到陕西工作了。听说王庆和后来的境遇一直不好，工作丢了，老婆又下了岗，儿子还小